半生，只为爱上我的你，爱一次痛一次又再生，共你不应结识，或会改写这半生，总意料偏偏偶遇爱极深，人与想怎么要分，太多生死热爱如恨，没法一心两分，委屈过一生， 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放肆破听。 嗨，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夜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。这个时间你可以在微博上找到直播帖，和我们一起聊天，搜索经典969龙夜22点发的直播帖，欢迎你的光临。看到在等风来的蒲公英跟我们 say hi， 这周因为帮我照顾新人呢，要求我给他辛苦费，也欢迎你的加入。 你将喧闹世界按下静音，选择最激烈的无声抗议，你比谁都清楚真心里伤心，最近感情细腻，竟是明月伏笔。你潺潺的泪水会成为你湿流云，想着你的回忆竟是繁华的美，看着你线条很清晰的熟悉，这一刻我刺了，却懂了你对爱的坚定。为你湿的泪，像 杯泪水围绕着。 我不知道你每个月还蚂蚁花呗的时候是怎么样一种心态。我朋友天天跟我抱怨，他说特别怨恨命运不公。上个月买了喜欢的东西嘛，开心到的明明是上个月的那个我啊，凭什么要这个月的我还钱呢？ 冬天的离别在莫斯科的深夜，一列列军队在街上森严戒备，这里没人察觉谁又爱上了谁，因为苦难不许人崩溃。感情深若习惯防备，寂寞就多一道蔷薇，爱情隐隐约约提醒我这一回再不拥抱就是罪。莫斯科没有眼泪，大雪纷飞，你冷得好憔悴，单身的我原本以为给你一辈子不跟谁。莫斯科没有眼泪，我却流泪，不住哭的赞美让我付出不怕心碎，是你最好的你。 有这么一个原理，说一个妹子呢，上班如果穿得土土的，而且有越来越土的趋势，那她的心里呢，十有八九是在对同事和领导开嘲讽，意思就是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。如果不是亲身体验的话呢，是不能够领会这种微妙的，就是这一份工作完全不值得浪费每天的化妆品的意思。你仔细观察一下，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？ 好心憔悴，白色油桐风中纷飞，落花似人有情，这个季节河畔的风放肆拼命的吹，无端拨弄离人的眼泪，那样浓烈的爱再也无法给，伤感一夜一夜。当记忆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，是慌乱占据了心扉，有花儿伴着蝴蝶，孤雁可以双飞，夜深人静独徘徊。当幸福恋人寄来红色分享喜悦，

得歌曲就像是一个密码，解锁了我们很多的回忆。但是我建议大家不要去打扰那一些已经活在记忆当中的人，也许呢，这才是最适合你们的距离。每个人都有好胜心，但是所有的胜利和征服自己的胜利比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，所有的失败 跟失去自己的失败比起来，也都是微不足道的。很多人的人生非常的丰富，我们喜欢去探索，是因为好奇。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感动了，不再好奇了，也不再惊喜了，可能就失去了人生的意义了。希望大家永葆这份好奇心和感动。

的时候，意外的看不开，死心不改，偏偏不敢用力的去爱。短发女人也可以性感的可爱，人山又人海，别错过那一个等待。试一试去爱伤害，也比被爱来的爽快。就这次我不想做一个歌颂者，如果可以你也可以为我写首歌，请别默默解作是几月份呢，请你别说只有友谊才能万万岁，请你别说只有友谊。七月份的尾巴你是狮子座，八月份的前奏你是狮子座，相遇的时候如果是个意外，离别的时候意外的看不开。 雪下的那么深，下的那么认真，倒映出我躺在雪中的伤痕。 我发现呢，听专业的人聊他干了十几年的事情，除了知识的收获，还有一些共通的东西，可能是人生的深度之类的。时间是没有意义而公平的。 夜深人静，那是爱情，偷偷地控制着我的心，提醒我爱你随时待命。 雪中的伤痕，我并不在乎自己究竟多伤痕累累，可我在乎今后能有谁陪。爱得那么深，比谁都认真，可最后还是只剩我一个人。蓝天风吹，请别再把我的眼泪擦去，毕竟那是我最爱的女人，毕竟我曾是她深爱的人。 有研究说呢，当我们焦虑不安的时候，可以吃一把葵瓜子。葵瓜子呢，可以减少焦虑和抑郁的症状。葵瓜子当中所含的镁有益于保持良好的心情，还可以改善皮肤健康，因为它是强抗氧化剂维生素 E 的最佳天然来源。反正如果你觉得压力山大很焦虑的时候，记得吃一点葵瓜子就对了，要不然明天上班带一包瓜子磕着磕着可能就磕开心了。我们有时候努力呢，并不是为了得偿所愿，而是为了心安理得。今天晚上好好睡个好觉，明天再继续努力吧。龙夜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拜拜。 像个大男孩，风吹又日晒，生活自由自在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老公，天气这么好，出去转转吧。 行啊，去哪儿好呢？ 听说京西野三坡有一座七彩艺术小镇，特别炫，还特别有文艺气息。 那就导航百里峡艺术小镇，出发吧。

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姑娘就会来帮我一起唱，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却不知该说什么， 是我害你一个人难过，每次想到我就好心痛，为何命运如此捉弄，爱在手中又逃走，瞎说爱你却开不了口，在你面前我变得懦弱。到底怎么了，请你告诉我，让我相信，在我们的爱情一道像树林挥之不去，明明相爱却不能长久，最后还是无法去承受。心若死了要怎么救，想你恨你只敢折磨，白天黑夜不停缠着我，每次想到心就会寒痛。相信在我们的爱情一道像树林挥之不去，明明相爱却不能长久，最后还是无法去承受。相信在我们的爱情一道像树林挥之不去，明明相爱却不能长久，最后还是无法去承受。到底怎么了，请你告诉我，让我相信， 让我相信 在我们的爱情挥之不去， 明 明相爱却不能长久，最后还是无法去承受。 会有

有你陪我的画面。 我该如何挽回时间，十字星光遥远的心愿，带我回到和你分手的那一天。不说再见，天空一点两点三点四点，我的心愿，我要你再一次出现，今天看见我的转变，敷衍。哦，爱你一天两天三天四天，没有明天，我将这个爱的瞬间变成黑夜光点，把你初相见的笑脸放在我的十字星愿。My love再见，你会相信那将是最完美的永远。 星球遇见再见几遍，希望一天你能够看见，我闭上眼，心是否也在看着天。再见，天空一点两点三点四点，我的心愿，我要你再一次出现，今天看见我的转变。For you, for you, 哦，爱你一天两天三天四天，没有明天，我将这个爱的瞬间变成黑夜光点，把你初相见的笑脸放在我的十字心愿。My love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电话。 身听没了底，一个人不像从前，好像不过才过三两天，对你好想。 生活，时时刻刻明白你想要的，从容

放在心中，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，你的美丽让你带走，从此以后我再没有快乐起来。 伤心的